我的错。 唐柔说着，她也不是嘴硬不肯面对自己失误的人，她只是向来会非常急切地想要去改正提高罢了。 注意时机啊。 叶修也没什么可多说了，该什么时候出手他都已经指点过了，接下来就看个人自己把握，这全靠个人的反应和判断，叶修帮不了他们。这成功施展出来的陨石星落将这一片烈焰森林真是烧成了一片烈焰。炎女巫在火焰中尖声大笑了数声后，继续挥舞着法杖朝着众人冲来。 不要放在心上，上！ 叶修率领几人继续攻击。对于唐柔和包子入侵，他也不是一味的放手让二人去练。比如此时，二人生命都未满，再打断失败一个技能，都有可能直接挂掉。这种时候，叶修就会接手打断的职业，以他高超的操作，百分百的完成打断。 裂波斩。 这一次叶修的君魔鞘是用了一个魔剑式的技能，剑锋挑起炎女巫时会形成一个法术结界将它封锁其中，而后产生一个裂波，以炎女巫为轴心旋转切割攻击。此时若是周围有其他目标，旋转中的裂波会对这些目标也造成伤害，旋转杀伤结束后，裂波便会炸开向目标炸飞出去，就像此时的炎女巫一样，已经被炸落在地。战斗继续。如此持续的战斗，哪怕是叶修这样顶尖的职业高手，也不可能一点意外都不发生。多多少少，或有意或无意的，君魔鞘也是受到了一些伤害。唯一一点伤害都没有的，也只有一直在远程进行攻击的风书烟幕了。这是一场以小时计的战斗，不是分分钟就可以结束的。时间一点一滴地流动着，整个第十区的玩家都不知道此时在烈焰森林里发生着这么一场高难度的激烈战斗。四个角色企图猎杀比他们高出六级的野外 BOSS 炎女巫，这根本是不存在于玩家意识中的事。所有大公会的玩家依然在下着合适等级的副本，他们关心的野外 BOSS 还只是冰霜森林、埋骨之地、琉璃之地和一线峡谷。烈焰森林这倒也快提上日程了，第一线的角色此时都是32级过半，只要到达33级，前往烈焰森林猎杀炎女巫的工作即将开始。一线峡谷、琉璃之地都是这样过来的。1点30分，2点30分。 琉璃之地的话应该刷完了吧。 蓝河这边和兄弟们三趟副本都已经下完了，想来君魔校那边也不至于迟这么久，两个半小时没见记录被刷的消息，看来这琉璃之地的记录君魔校也有些束手无策了。这才只是第一天，蓝河也没敢太乐观，只是松了口气，还不至于笑出来。 走，去琉璃之地。 蓝河说着，他们刚刚刷完的副本是一线峡谷。就在他们转移战场的路上，忽然一条系统消息发出。系统公告，玩家君莫笑、风书烟幕、寒烟柔、包子入侵，完成炎女巫卡修首杀。夹杂在乱七八糟的世界消息中，这条系统公告看起来就像是那些用世界聊天说着一些幼稚话的新人小白一样荒诞可笑。炎女巫首杀，能对此做出激烈反应的肯定都是老玩家、老手、高手。 这条消息出来的那一瞬间，兰科当场就呆立住了，而他身边的那四个兄弟也是一样停止了继续前进的步伐。此时电脑前的他们都是一个动作，拿鼠标把刚才那条已经被世界消息淹没的系统消息再度拖回来，每个人都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确定每一个都没有错。 岩女巫， 蓝河看在眼里，几乎还是不敢相信。火焰森林的岩女巫，有这个疑问的其实也并不只是蓝河一人，但是对荣耀已是无比熟悉的这些睾丸，他们很清楚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岩女巫。 不是吧？ 第十区所有睾丸在电脑发出这样的惊呼，就连此时的星星网吧里也传出几声零星的惊叫。第十区新开的浪潮已过，星星网吧里的荣耀玩家已经不再是以第十区为主，通宵的老玩家倒是以其他区的为多，这个消息他们看不到，当然也无动于衷。有反应的几个人互相也都不认识，只能是在游戏里和相熟的朋友惊讶地讨论着。君魔校就是星星网吧的这个通宵网管，这事儿还不至于人尽皆知，否则之前多次在夜间刷出记录，夜修那都不知要被现场围观多少次了。 唉，总算是杀掉了。 星星网吧里，叶修和唐柔也各是长出了一口气，看着屏幕中的岩女巫在承受了最后一击后突然化身为一团烈火，跳动着的火苗中似乎可以看到她狰狞扭曲的面孔，突的一飞冲天后，火焰彻底的熄了，只掉出几件装备和材料。三个半小时，他们四人足足杀了三个半小时才将岩女巫拿下。越级六级的野外 BOSS 有多么难以对付可见一斑。唐柔的寒烟柔和包子入侵那是多次在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苏沐橙的风书烟幕不提，叶修的君莫笑却是一路潇洒。唐柔一看就知道这家伙行有余力，又是没尽全力，值得鄙视一下。 哎呀，不容易啊，不容易，看看掉了什么。 叶修说着上前去看掉出装备和材料。 烈焰石，这个我拿吧。 叶修捡了这个材料。 红焰法杖，35级子午呀，是个心安货。哎呀，可惜咱们都用不了，留着卖钱或者换装备吧。 叶修翻看了第二样， 红岩长袍，35级蓝布甲加火抗的，这个都不是布甲职业，没必要，也只能卖钱了。诶，赤月腰带啊，某人运气不错，拿去吧，这下你一身套装便是算齐了。 野女巫掉落等级是30到35级，第四件却是给唐柔又掉了个赤月腰带，虽然是他已有的，但和先前一样，拿去市场上换一下就可以了。 火精灵之戒，又是个加火抗的，真没意思。 第五件也是蓝装，是一个加火抗的30级戒指，这类装备只有遇到特殊的敌人时才会有效果，正常情况下和指甲魔法防御的白板也没什么区别了。 装备掉了四件，出了一个子午，还算不错。 哎，发财了吗？ 包子入侵喜问。 哪有那么夸张啊？ 叶修说着，却发现这几人对东西都点了放弃，只有唐柔把赤月腰带摇了一下点。面对大家的信任，叶修也没多说，全部捡起后却是把红焰法杖交易给了包子入侵。 卖200金币没问题，可以凑齐你一身套装了。 哎，是吗？太帅了。 BOSS 入侵机动结果。另两件装备，红岩长袍和火精灵之戒，从长远来说是比较鸡肋的。但就眼下的话，马上就有玩家要33级，要来这烈焰森林闯荡。火抗装备倒是能帮他们降低一些难度，推销一下会有市场也说不定。 好了，回去副本吧。 世界因为这个手杀而疯狂而震惊，叶修却是并不把这当回事。至于唐柔和包子入侵，也没太把这个炎女巫太当回事。六级的等级压制，也就是让他们伤害低，攻击效果差，陷入了比较漫长的持久战罢了。虽然多次死里逃生，但是真从技术层面来说，两人真的都不觉得杀着 BOSS 会难到哪儿去。 这很简单吗？ 这是来自唐柔最终的点评。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距离炎女巫手杀已经过去10分钟，叶修他们那边装备都捡完分完了，各大工会的高手们却还在纠结着这个已经发生的事实。不是他们不肯相信，实在是难以相信。六级的等级压制，换作他们去杀，就是全工会的人都拉去，恐怕都会死得接不上趟。但现在人只是4个人，区区4个人居然就越6级把野外 BOSS 给杀了，这是怎样的技术和实力啊？丢掉了一个手杀，这个时候各大工会都顾不上从这个角色去悲愤，此时的他们都只是一个没有工会身份的普通玩家，都是单纯的从实力角度上对这4人进行着膜拜。这膜拜一直持续了10分钟，众人这才回过神来。 君莫笑，这家伙，我们刷副本记录，他跑去打野外 BOSS， 什么意思？ 蓝河呆了10分钟后，终于开始说话。西周比较谨慎地分析道： 如果延续他之前的思路，难道这也是在向我们示威？难道之后每个野外 BOSS 的手杀也得从他手里去买？ 蓝河怔了怔。工会想表现自己的实力，主要是通过副本记录，但野外 BOSS 的手杀考察到的实力却更加复杂。毕竟这将是各工会之间直接交手，成王败寇有着一目了然的结果。但现在呢，大家都还没做好准备呢，这一个手杀就已经没了。除此之外，野兔 BOSS 会掉落的装备和材料也是各大工会必然要争取，这可是比隐藏 BOSS 更高档的存在，掉落的东西只会更加珍贵。每星期每种 BOSS 只会刷新3次，就算每次都掉落同样的东西，一年下来这种东西也不过156件，对于一个有千万玩家的服务器，数量上的珍贵这还看不出吗？ 他有月6级挑战的实力，而且只是4个人。 西周看蓝河发证，又是提醒了一下。30级以后，每个练级区的跨度就在3到4级。拥有月6级挑战 BOSS 的能力，意味着君莫笑会一路走在他们的前面，把大家还不敢去杀的隐藏 BOSS 通通抢去手杀，十拿九稳的手杀，因为他根本没有竞争对手。蓝河已经立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继副本记录后，野兔 BOSS 手杀竟然也被绑架了。蓝河终于无法沉默下去了，他终于还是决定去和君莫笑说道说道。 兄弟在呢， 叶修回复。 恭喜啊。 蓝河说这话的时候心里那叫一个别扭。 谢谢啊。 叶修当然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时候给他发来消息的已经不止蓝河这一个大公会的人了，许多人都已经开始消息试探，用的开场白大多都是这个： 兄弟够强，30级就能杀36级的野女巫啊。 蓝河说， 也挺不容易了，杀了3个多小时呢。 叶修说， 兄弟以后有什么打算啊？ 蓝河问完，也觉得自己这个问题有些古怪，但是他却又想不到别的办法。他心里有一种古怪的感觉，这个事儿吧，他心里很清楚，但就是无法用言语组织出来。 你是指什么呀？ 以后也这样越级去杀 boss 吗？ 能杀为什么不杀呀？ 蓝河心中顿时一个机灵，他猛然间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他知道了自己为什么会心里清楚却无从开口，就是因为这句话，能杀为什么不杀？太正常不过的道理，完全让人无法反驳的道理。君莫笑有能力去杀这个 boss， 其他人又有什么理由不让他去杀？就因为他杀了，其他就杀不到了，这才是滑稽之极的论调吧。相比之下，副本记录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君莫笑有能力刷出这个副本记录，他又为什么不去刷？系统设定出来这个竞争，可不就是让人去刷去竞争的吗？因为大公会需要这个记录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所以就不许君莫笑去杀，这又是一个多么可笑的逻辑啊！蓝河知道自己为什么开不了口了，因为君莫笑一直以来在做的只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换作是任何一个玩家都会这么做的事，如果他不这么做，那才是不正常。绑架，或许君莫笑确有此种意图，但是他却没有输在道德上，是大公会们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想让他人放弃他人本该有的权利。刷副本记录，杀野图 boss， 本就是每个玩家都公平享有的权利。君莫笑想杀就杀，不想杀就不杀，谁也管不了。现在大公会不想让他杀，于是他提条件，然后就说人是绑架，这根本就是强盗逻辑。能杀为什么不杀？简简单单一句话，蓝河被秒杀了。被秒杀的不止他一个人，其他同样去试探口风，基本上都是带出了叶修的这句话，然后一个个的苦逼起来。有多家工会已经又开始互相沟通讨论此事，这不是阴谋，这是正大光明的阳谋，实力摆给大家看，形势就在大家面前，君莫笑要做的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大家可以无视他，或者阻止他，要阻止他或者就是给他需要的，或者是用武力去打压，但用武力打压，那就是大公会们在霸道了，凭什么不让别人刷副本记录啊？蓝河此时不知为何突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心中的憋屈突然不及以前来的沉重。被秒之后，他倒是很快回复，很干脆的给君莫笑去了个消息： 兄弟，琉璃之地这个副本，你觉得你的极限会是多少啊？